何峰撞了下手腕，十分不爽。 这破身体一点力量都没有。 众人惊呆了，他们觉得李屈像变了一个人，不管是气势、表情还是一举一动。姬童坐在地上呆滞地仰视着他，只见李屈每个攻势稳准狠，连半分钟都不到，几个男生躺在地上起不来了。张新蕊被吓到了，手中的烟掉落在地上。李屈径直朝他走过去，张新蕊连连后退，慌得唇舌打架。 你干嘛？你要干嘛？你敢动我，我饶不了你！你别过来！ 他心里没底，转身就要跑，没成想，李屈抓住他的头发，硬生生给拽了回来。 你放开，狗东西！ 李屈拖着他在地上留下一条蜿蜒的长道，他走到一把破椅子前，一脚踩烂了它，从碎木里拾起一根椅腿。 李屈！ 季彤慌了，他见李屈握着椅腿，举起手脚朝张新蕊刺下去，他踉踉跄跄躲过砖石木瓦泼了过去，抱住他的腰。 不要！ 椅腿停在张新蕊的额前，他被吓得身体僵直，魂儿都快掉了。李屈刹那间恢复了平静，直起身扔了手里的东西。季彤见他停下，松开手退后一步。李屈转身见季彤脸色煞白。 吓到你了？ 张新蕊的同伙也吓傻了，他们觉得这个四肢眼疯了，连拖带拽夹着张新蕊逃跑。他们走了。 要去追吗？ 你刚才差点杀人犯法，不值得。 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他们还会再找你，是我没妥善处理。你不要担心，不会再有下一次。 李屈皱眉，擦掉季彤眼角的泪。季彤没有说话。 我送你回家吧。 那些人跑得急，手电筒没有拿，一束光横劈黑夜，落在他脚边。 你还好吗？ 没事。 你今天怪怪的。 季彤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，李屈与他对视片刻，挪开目光，去地上拾起手电筒。 很晚了，回家吧。 等一下。 李屈回头看着他，季彤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。 你的书。 谢谢你。 不用谢。 季彤本就对这方面的事极为敏感，一个人就算再反复无常，也不会在一时间变化如此之大。他故意拿自己的书给他，想要试探一下，没想到真的猜对了。 这根本就不是你的书。你是谁？为什么附在他身上？ 露馅了。 他朝季彤迈进，高大的身躯挡住了上方的光，像座炽热的山一样逼迫地压了过来。季彤往后退了两步，明明很害怕，却还是瞪大了眼看着他。 我记错了。 我不信。 你该回去了，家人会担心。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上他身的？ 季彤紧攥着校服，脑中闪过李屈的诸多异样行为。下午课间，甘婷与他聊过李屈几句。甘婷说自己每个班都有朋友，经常到处串门，却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李屈，隐约是有点眼熟，大概是因为同在一层楼，打过几个照面，可一点也不了解他。甘婷控制不住好奇心，跑去酒班打听了几句，听人说这个李屈学习很好，但平时为人低调，性格内向，胆子还小。可瞧瞧他刚才那个样子，胆子小都快吃人了。 大舅还是第一次帮我救事。 何峰看着季彤笃定的双眸，知道骗不过去了，干脆也不遮掩了。 别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。 季童又退后了一步，虽然知道他不是恶鬼，可难免心怀畏惧。 你为什么一直帮我？ 他一个字也没有回答。突然，李屈闭上眼，倒了下去。季童忙蹲下去扶住他，李屈翻身扶跪着，不停地干呕。季童找出纸巾给他，李屈没有拿，怨恨地看了他一眼，滴滴爬爬地站起来，走了出去。 李屈， 季童跟上去，李屈突然回头，脸上充满了厌恶与委屈。 离我远点儿！ 季童愣在原地，一动不动。何峰站在高楼天台，俯瞰着这个城市发呆。孟源坐到他旁边，手里拿着个碎黄金。 哎，找我来干嘛？ 去教训几个人，我职务在身不方便。 人？什么人？活人？ 嗯。 谁啊？冒犯你了？